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四十集。冷不丁被杜艳里和单隐生堵住去了，骑着摩托车的小偷被吓得不轻，差点魂飞魄散了。他握着摩托车的双手猛然用力，摩托车车头顿时颤抖着打着摆。坐在后座的加克南随即抱紧前面人的腰腹大喊， 不要躲，直接撞过去。 隐生，拖车。 对杜艳里深信不疑的单隐生没有多想什么，就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落地时稍微踉跄了两步，杜艳里随即单手抱起了他，另一只手则扶着自行车的车头，连人带车顺势滑到了带有护栏的马路一侧，然后稳稳地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一声巨大的声响从不远处传了过来，两人抬头看去，只见小偷骑着的摩托车直直地撞上了被丢在马路中间的自行车，弄得人仰马翻。两个小偷的痛苦呻吟随即响遍了周围。杜艳里放下单隐生，两人看着前方的小型车祸现场。 要叫个救护车吗？ 嗯。 但一想到他们是为了撞我们而发生的车祸，现在我们还要替他们叫救护车，就很不爽。 嗯。 然而没等他们俩叫上救护车，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倒在地上的小偷惨叫完之后，没一会儿就从地上蹦起来，然后迅速扶起摩托车，想要骑车继续逃窜。与此同时，加克南也痛苦地爬了起来，但他没跟上他的同伴，反而捏紧了拳头，面目狰狞地朝着杜艳里和单隐生跑过来。 两个小兔崽子， 看来不用叫救护车了。 单隐生点了点头，杜艳里下了车，然后慢悠悠地迎上加克南，只需单手就接住了加克南挥来的拳头，一推一拉就把加克南的手扭到了后背上，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加克南顿时感到半身麻痹，立即哀嚎一声， 放手、啊、 杜艳里怎么可能依照加克南说的去做呢？他不放手但放了脚，简简单单一脚踢去，就把加克南踢倒在地，让加克南回到自己该待的地方去。想骑车继续逃跑的那个小偷看到同伴被打倒在地的时候不禁惊慌失措，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求饶，就被单隐生一拳打在脸上。没等小偷反应过来，单隐生再度出拳击中了对方另外半边脸，痛得小偷叫苦连天。就这样痛快地教训了小偷一顿后，单隐生骄傲地看了看杜艳里，而杜艳里整个人都惊呆了。 早说了我会打架的，哼，怎么样，我打得还不错吧？ 正在单隐生洋洋得意之时，呜呜呜的警笛声从前方传来，道路的尽头随即冒出了一辆蓝色警车，警察终于到达现场，而这么一场精妙绝伦的追逐戏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四人都被警察带回了警局，两个小偷人赃并获，被关押在看守所。至于杜艳里和单隐生，则因为见义勇为执勤小偷，获得了警局颁发的见义勇为奖。当他们走出警察局的时候，远处的天色已经发生了变化，橘红、深紫、暗蓝，种种瑰丽的颜色混杂，将天际装点得妩媚无比。杜艳里抬头看了会儿，他身旁的单隐生则一直看着他，察觉到视线的杜艳里就转向单隐生， 怎么了？ 你不会再想现在就回中心广场把下午没做完的事情给做完吧？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计划总是被打乱。 怪我喽？ 既然被打乱了就算了，我们直接回酒店吧。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小岛没有出租车，所以打不到车。 是的。 所以我们…… 没错，他 他们现在只有一辆完整无损的自行车，毕竟之前单隐生骑的那辆已经被摩托车撞毁了。那他们应该怎么回酒店呢？杜艳丽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让给了单隐生，真的非常绅士了。 你骑车回去吧，我走回去，这里离酒店不是很远，路上估计也有可以租用的自行车。 走什么路啊，这自行车有后座的，我骑车带你回去。 单隐生这话一出，空气就突然安静了，只剩天上红云静静地飘着。杜艳丽看了单隐生一会儿，什么话都没说，就调转方向直接迈步，似乎还是坚持当初的决定，准备走路回酒店。单隐生随即上前一把抱住了杜艳丽。 艳艳你别走，坐我的车回去吗？ 不， 你不坐我就不放开你了。 你 坐吧坐吧，你坐的话我明天就帮你装饰广场，把今天落下的信都补回去。嗯， 两人就这样僵持了五分钟，杜艳丽最后还是向单隐生妥协了。毕竟比起两个大男人当街搂搂抱抱什么的，同乘一辆自行车还是更低调些的。杜艳丽为了不被围观，她选择侧坐在后座上，一只手垂直放下，一只手扶着座位，动作稍微有点点僵硬。这时坐在前面的单隐生扭头问她， 坐稳了吗？ 嗯，司机请看正前方。 放心吧，不会把你载到沟里面去的。 单隐生自信满满地说完话，就用力一蹬脚踏板，载着杜艳丽驰骋于夕阳之下。天上的风，身边的山，路下的沙，远方的海，全都游进转动，在他们身边轮换转变。夕阳薄薄的红晕笼着大地，为地上的人镀出一身金飞。而这时后座带来的重量，给单隐生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那是给予他男性尊严的满足。但人总是贪心的，一个愿望实现后又会有新的愿望出现，单隐生也不例外。 燕燕注意安全，自行车没有扶手，你抱着我会安全些。 杜艳丽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单隐生的腰，脑海中随即浮现出那衣服之下隐藏的真实，她不敢仔细想下去，只好转移了话题。 为什么一直叫我燕燕？ 你爷爷不这样叫你吗？ 不这样叫。 那你爷爷怎么叫你的？ 杜艳丽。 啊，我小名都有七八个了。 名字取出来就是给人叫的。 就要叫你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你要是这么抱着我的腰，我就一路喊你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实在是拗不过单隐生，杜艳丽只好顺着对方的意揽住了对方的腰，但这是她第一次做这种事，所以她的动作格外的小心翼翼。她先用手指搭在单隐生的侧腰，接着是手掌，最后才是手臂和手肘，似乎是在确认过没有危险后才能安心的搂着一样。杜艳丽这一连串的细节让单隐生感觉一阵麻，让他的呼吸不禁加快了些。 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是想要天上的月亮呢，还是海里的宝藏呢？我都会想办法给你搞来。 你认得回酒店的路吗？ 啊，我好像不认得。 坐在后座的杜艳丽听到这话，一开始是挺无奈的，但他也只好从容地指挥着驾驶员，好让两个人能顺利地回到酒店。杜艳丽洗漱完毕后，就给见义勇为奖状拍了张照片，然后给爷爷发了过去，但爷爷一直都没有回复，估计是睡着了。杜艳丽只好回屋睡觉去了。第二天，杜艳丽如常地准时醒来，她看了眼手机，发现爷爷半夜里给她回了个消息。 嗯，不错。 得到爷爷肯定的回复，杜彦礼自然是满意的。他放下手机，下楼吃了点东西补充能量，然后就换上泳裤跳进了泳池。他全身心地进入了放松的状态，享受着水底世界带给他的畅快感受，直到耳边传来了单隐生模模糊糊的声音： 杜彦礼，爷爷。 谁在叫我？是单隐生。 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